欢迎大家收听呆呆全面睇，我是 Tasco， 韩永啊。 今日咧就睇咗呢套嘅 Hancock 啦，即系街头超人嘅。不过讲之前咧，我哋又呼吁大家咧，可以 email 嚟咧，提供一啲嘅信资料啦，或者一啲嘅资讯啦，俾我哋嘅 email 地址啦。 email 系呢个 tasq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次俾大家听啦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可以提供一啲嘅產品啊，或者任何嘅信息俾我哋啦。 有咩批評都可以噶。 OK， 咁我哋講翻呢套戲啦，《街頭超人》啊 ，Will Smith。咁頭先一齊睇過啦，亦都哇好辛苦，揾到幾間戲院先揾到係有位啊，因為都 係啊，比我想象中爆好多， 好多人，好多人睇。 揾過幾間 咧？咁香港咧，啲人就覺得幾好喎。我睇暫時啲影評，即係或者啲人流嗰啲留言啊，都話。好睇， 依、這個就同外國啲影評有少少分別喎，因為個 點解咁嘅咧？ 個外國影評就覺得其實中評咯，因為個故事性相當低咯，同埋亦都幾牽強，同埋人物發展方面佢哋覺得外國人方面覺得可能比較淺咗少少咯發展啦。 但係香港人睇嘅咪會唔會覺得係啲特技啊？ 我諗我應該香港人通常都係睇特技夠唔夠㗎啦。 但你覺得特技點呢？ 我 OK， 起碼相對其他超人片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佢啲特技好自然。 好係係， 即係正如佢捧起架車啊，或者掟條旗，佢係好自 然㗎，係啊， 好自然咁去做，亦都 撞爛啲嘢，你唯意之下發生嘅，即係唔同你平時睇超人片咧。好刻意啦，變曬身之後先至會有力量噶嘛。平時佢人嗰樣，你都唔好諗住佢會抌爛啲嘢啦。佢呢個唔係嘅，成日都有時整爛啲嘢啊， 同埋 唔覺意撞爛啲嘢。 最特別一個地特點就係佢好似就唔係好獅子個感覺。 係係係。 佢好多例如撞牆啊，嗰啲其實基本上都係。基本 嗰啲牆應該就係真嘅道具牆。 基本上都係道具。 好自然嘅，好自然嘅做得。咁呢樣嘢係好嘢嘅。 例如架車號應該都係吊起嘅，唔係純 CG 嘅。 但佢好自然嘅喎，你睇佢真係好似阿 Will Smith 係佢用佢嘅力去拖喐或者舉起咁，呢樣嘢係做得好好嘅。 係啊，佢做得相當唔錯，啲特技個自然程度。咁其實某程度我比佢話蜘蛛俠嘅班名，我某程度我覺得比蜘蛛俠仲好，因為 仲自然。 太過塑膠公仔跳來跳去嘅蜘蛛俠。 蜘蛛俠係啊係啊，呢套就真實性啲咯。但係，等等，同大家大概講下個故事。 但係交或者大家交代下個故仔先啦，同大家 講唔講曬？ 咁都可以嘅。 如果唔講曬，冇嘢講喎。 係咯，因為其實都 即係 OK。咁 Hancock 咁即係講佢，其實佢自己就失咗憶嘅，即係講佢都唔記得自己點解會有超能力嘅。佢總之嗱，其實好得意嘅喎。佢原來唔係現代開始嘅喎。佢講原來 三一年 係啦。佢原來80年前咧，佢冇老過㗎，到而家都。咁佢其實唔知佢再之前係幾多年嘅喎，即係總之佢80年前突然間醫院醒返之後呢，咁就發覺自己係有超能力嘅。咁啲護士幫佢打針又打唔入嘅，咁跟住佢就 同埋傷口係迅速復原，佢係俾人打傷咗 頭，剝穿頭，係啦， 佢人事失憶嘅， 一兩個鐘之後佢就自己復原返咁樣。咁佢中間就講佢即係先至嗱，佢中間都要交代呢啲咁嘅來龍去脈嘅。一開始咧就講佢成日中意飲酒啦，飲醉酒啦， 其實一個幾特別嘅超人啦，因為西片裏面嘅超人一路都係萬眾敬仰， 係啦，好英雄， 即係英雄咁樣出嚟就個個喝彩，啱啱 喝好彩嘅個個係啦，個噓佢嘅， 啲人最中意形容佢就係 Ethel。 即係過咗鬧佢嘅，佢嗰度係 LA 係咪嗰個地方 係 係啦，咁啲人講佢走啦，咁即係個口係咁講，因為佢次次捉賊咧整爛曬啲嘢嘅，周圍啲嘢即係仲大鑊過啲賊破壞，咁整爛曬啲車啊，咁有時整爛曬大廈， 甚至誇張到將個賊車掛咗喺個大廈個天線 度。係啊，咁呢啲真係好惹嚟好多公憤嘅。咁跟住咧，佢中途咧就即係講佢救咗一個嘅即係做 PR 啊，即係呢個 公關 係啦係啦係啦，一個嗰個另一個男士啦。咁嗰咧就提議佢，喂，其實你不如改變下你嘅形象啦，咁樣，因為佢初唔接受啦，咁但係後屘。即係佢點解會接近呢個人呢？原來係同佢老婆係有關㗎喎。即係佢硬係覺得呢同佢老婆有啲關係。 但 係佢 唔記得係啦。咁互望 係啦。咁所以呢佢就即係嘗試返搵返個男人。咁後來佢亦都覺得呢個男人講嘅嘢係啱啦。即係佢都想喂其實佢心裏面呢都唔想過鬧佢㗎。但係我救人日日第日俾人鬧係唔開心。 咁呢個人咧後來就提議佢一樣好奇怪嘅嘢喎。冇錯啦，因為話咧個州政府原來日日都收到即係啲人投訴佢嘅，即係咁啊投訴佢唔係話鬧口啊，佢真係破壞公物，佢真係犯法嘅喎。其實呢樣嘢都，咁其實佢如果真係判監咧，佢可以判佢幾耐啊？80年啊？ 八年嘅。 八年咯。咁佢叫佢不如你真係入賊啦。咁因為坐監唔接受咩啊？唔係啊，叫我坐監咁。佢話唔係嘅，其實話咁話啦。佢話你信唔信咧？你入咗去之後， 即刻會 係啦，唔使幾耐啊，啲罪案率就會上升。到時警察局局長就會邀請翻你出嚟㗎啦，咁到時咪萬眾期待咯。 咁其實佢最初入賊都係好唔順喎，第一樣做入賊嘅事 態。哦，冇錯啦，嗱入到去係啦，就見到成班嗰啲賊咧，哇好多都原來以前即係俾佢捉入去嘅，即係係啊嗰啲。咁入到個啊唔妥佢啦，咁你唔講嗰班啦，總之就係咯，好核突嘅 嗰班就幾好笑。 係啦係啦，咁跟住後尾咧，咦發覺真係 work 嘅喎，後來罪案真係上升嘅。咁啲收音機啲人都話：喂，其實雖然佢係咁啦，啲態度好差啦，係啦，但真係啲其實啲黑幫係怕佢幾分。咁咧，如果佢一入咗賊之後咧，就真係罪案率 飆升 啊，係啦。咁後來真係啲警察 警察翻佢啦，打電話叫佢出紅出江湖。 咁中途咧，亦都嗰個公關亦都教咗好多嘢啦，即係你要有禮貌嘅。你出到見到啲差人咧，其實人哋冇超能力噶嘛，大佬啊，佢都揾命搏噶喎，你唔使揾命搏喎，你應該 appreciate 佢。 佢要講佢嘅工作啊嘛， 做工作佢唔肯講啊，講極都講唔出口。咁所以後屘佢都冇辦法啦，即係後屘佢都即係睇唔到。 好牽強咁講 啊！但係佢後來復出之後，佢係有心講嘅，咁但係啲人反而覺得佢好怪咯，見親人就 good job 咁咯，跟住好太有禮貌咯，嗰度就搞笑嘅，即係有禮貌得滯 嘅，笑位嘅， 笑位嘅。咁當然佢後來係 救佢嗰個形象有大改嘅，係啦，真 係 貴 啦，著翻件真係比較超人衫，即係或者 死都唔肯著 電單車衫咁嗰啲咁嘅咁啦，又 剃曬須啊，梳翻 係啦，靚仔翻咁樣。咁後來就真係得翻即係全市嘅市民嘅。即係接受啦，咁後來好成變咗好似明星咁㗎，即係邀請佢出席啲酒會，好多人都想見下佢 嗰 啲相，冇 揾佢簽名，甚至嗰個公關公司嗰個人都靠佢。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呢個咧其實都未係戲玉喎， 係 戲玉。原來戲玉咧就後來 解釋佢啦，係嘛？ 未，原來咧嗰個公關嗰位先生咧，嗰個老婆啊，原來今日識得啊呢個 Will Smith 嘅，即係 Hancock 嘅。咁原來佢哋根本之前識，但係 Hancock 唔知㗎，佢唔記得， 因為佢失咗憶啊嘛。 原來咧，同埋咧，呢位女士咧係一樣係有超能力， 強過佢啲， 係好仲勁啊，可能仲大力咁。咁跟住佢後來同佢即係糾纏之後就打咗上嚟嘅， 成間屋散曬。 係啦，咁其實咧，原來啊，佢哋係本來啊係兩夫婦嚟嘅，講翻即係古代嗰陣，原來佢哋唔係而家嘅人嚟嘅， 係人類嚟 嘅，唔係人類嚟嘅，係啊，淨係古代。啲人其實佢問過㗎，Will Smith 問過呢個女仔，其實我哋點去咩嚟？我哋咩點樣嚟㗎？我哋佢話其實以前嘅人叫我做神或者 天使 或者 whatever 魔鬼，係唔同文化 現代嘅人就叫我哋做超人，其實就係同一樣嘢嚟嘅。佢哋係已經係由古代好多唔知幾千年前都唔定嘅，到而家一路生存到而家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有個奇怪嘅地方咧，就係咧原來咧當佢呢兩個男女雖然話命定要一齊嘅。咁但係咧，原來佢哋一走埋一齊，原來佢哋嘅力量咧係相反嘅，咁就互相抵消，咁即係話咧，大家就會慢慢消失，變翻做凡人啦，冇錯啦。 同埋其實佢哋唔止佢兩個嘅， 原本唔止係啦，但係嗰啲都好似死曬啊，死曬，即係咁多年已經死曬。咁就係最尾就係其實佢呢個即係佢要講嘅嘢。 解釋翻佢點嚟，其實都有啲牽強話，其實係諸神創造佢哋出嚟，即係諸神可能外星人可能 唔知啦，係啦，一個解釋嚟嘅啫， 創造佢之類可。想試下經歷做人類嘅，因為嗰啲係 immortal 嚟嘅， 佢哋都係做人嘅生老病 咁樣，佢就想試下生命病死相愛啊，咁就所以永遠都係一男一女咁做咗佢哋出嚟，咁佢哋一相逢咧，咁就變翻凡人㗎啦， 咁啊最尾咧，即係唔講嘅細節俾大家聽啦，細節大家去睇啦。咁最尾咧係講呢個 Will Smith 因為同翻呢個女嘅一齊啦，咁就破壞咗同個經紀之間嘅即係友誼啦。咁嗰個梗係耷曬頭啦，喂大佬你幾千年夫婦㗎啦，你玩我咩？咪先你第一日識我嗰陣，即係話個女仔，你真係呃我啫嘛，咁佢真係耷曬頭講啫。咁後尾咁。 原來佢哋即係 Will Smith 就唔知嘅，佢唔知道原來佢啲力量咧會消失啊，咁佢仲想去繼續去捉賊啊，咁點知咦點解我中槍痛嘅，瀨咗嘢咁佢先知道原來咁樣，咁跟住後尾喺醫院咧，咁、那個女仔再揾佢嗰陣就話俾佢聽，喂。原來係咁嘅咁，咁原來我哋再一齊咧，我哋就會變翻凡人，我哋嘅力量已經開始消失。咁而同時咧，佢喺獄中嗰啲即係對頭啊，就翻嚟揾佢尋仇啦， 連埋一齊逃獄。 冇錯啦，咁啊殺咗去醫院喎，咁呢度係最精彩啦，咁跟住嗰個女仔幫佢擋咗槍，咁呢個女仔都開始消失啦嘛。 開始接近死亡。 冇錯啦，開始接近死亡啦。咁跟住 Will Smith 喺一個半即係呢個。有即係佢能力有同冇之間，即係去同佢哋戰鬥， 係啦， 咁係即係佢都依然係大力啊嗰啲嘢嘅，但係咧佢都痛嘅喎，中槍佢都會 冇咗金剛不壞之身 嘅，係啦，冇錯啦，但係佢力就有嘅，咁佢掟嗰啲人出街咁都仲得嘅，咁後屘就當然都掟咗嚟走啦，咁亦都夾硬亦都即係保護咗其他人啦，咁其他人就幫緊嗰個女仔急救啦，即係嗰個女超人啦，十分 鐘。個女仔啊，一 flat line 嗰陣時佢就可以跳翻起啦。 最尾呢其實都唔係啊 Will Smith 打低嗰個壞人嘅。咁最尾 Will Smith 都冇力量同埋佢都中咗槍咁佢都 累低。公關打 冇錯啦，最尾嗰個英雄呢就係、是、嗰個公關就係搵我即係搵我啲招房呢唔係斧頭嚟㗎咁斬返嗰個人咁樣啦，斬返嗰人手。咁嗰人好笑嘅，因為第一開始嗰陣已經俾 Will Smith 斬你就左手。後面斬佢就右手。你好斬唔斬斬埋我呢隻手咁嗰度有少少搞笑。咁最尾呢個人亦都出手救返佢哋兩個。咁後尾嗰個女仔成日停咗啦，心跳。咁 Will Smith 為咗救翻，其實 Will Smith 都曾經停咗噶。咁但係因為呢個女仔停咗，就 Will Smith 就令到佢嘅力量恢復啦。咁佢就復生啦。咁復生之後，佢就知道佢一定要離開咗女仔，先可以救翻佢。咁結果就用佢最後嘅力，即係佢嘗試飛啊，但飛唔到，跳跟住又唔得，跳又唔得。咁其實嗰幕戲幾得意，因為佢要救嗰個佢心愛嘅人，其實要離開佢。咁嗰樣嘢其實係幾 成套戲唯一嘅人物描述囉，其實算係比較 深啲啦，係咯。咁當然佢飛走咗之後，呢個女仔亦都醒返啦，咁亦都 啦， 咁可能一個月後咁但係其實佢最得意就係佢後尾呢，佢哋都 friend 得返㗎喎，咁同嗰個公關其實變咗襟兄弟。係嗰個公關又同翻嗰個女仔繼續夫婦咁佢仲講翻幾千年都係見過嗰啲歷史人物啊！哎呀，邊個話鬥雞眼嘅原來啊，唔係歷史講咁英偉啊咁嗰啲咧， 咁好簡單啫，因為佢哋明知一定揾得翻佢啦。 係，其實咁嘅，嗰個女仔其實佢亦都係好想試下真正嘅愛，咁因為佢真係冇辦法同阿 Will Smith 一齊而冇事啊， 因為每次都係 係啦，都一齊， 每次 Will Smith 都係 啲敵人 為咗救佢而受重傷嘅， 重傷咁變咗佢真係想試下同一個凡人咁去愛咁樣啦，咁其實幾得意嘅，即係你覺得哇，真係佢犀利嘅地方唔係好打，其實啃得落。 我會 啃得落，佢仲 friend 喎，仲同我咁大家都唔知咩關係。 咁個公關好啃得落，你知個老婆可以隨手拎個 大家都 嘢扮落你度嘅時候，你就 大家都好大量先。咁不過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咩咧，你當佢半喜劇咁睇啦，即係最尾都係happy ending 啦。 佢證實咗就話怕老婆會發達咧， 咁冇 個老婆會隨手拎起個貨櫃即係扮落你度喎。 咁現實冇呢啲人㗎嘛。咁其實咁講完個古仔或者大家聽完嗰個覺得怪啲嘛，可能。咁不過呢個古仔就可能唔係咁強嘅，如果純粹講故事性。 不過以故事性嚟講，一個幾得意嘅英雄。 得意 嘅 係啦，即係玩轉咗好多之前嘅。 好唔同嘅嘢 啦。係啦，嘅 英雄形象啊，同埋啲甚至神怪片嘅形象，佢都玩轉咗好多。 係啦，咁有冇補充喺套戲？其實有冇嘢想講下咁啊？ 原創性係有啊，但係尚算好睇啊，因為官能刺激都做到 嘅，係都 OK。 咁都建議大家去一睇嘅。 不過就唔係話你平時睇超人片咁多咁威啊，或者咁多造型上嘅嘢咯。造型上佢就唔係好特別嘅啫。 潛水衫一件啦。 係啦，或者電車呢個電單車衫咁樣。佢又唔係強調呢啲咯，不過特技係真係做得相當唔錯。係咯，咁其實都好多人睇啊，頭先我滿曬座，其實走咗幾場先最尾先睇到。咁或者大家去睇一睇呢套戲啦， 值得睇一睇嘅。 咁嚟緊呢，除咗我哋之前介紹嘅電影之外呢，咁就有一個叫 Watchman， 其實呢都係一啲嘅超人嘅漫畫嚟嘅。 係漫畫，雖然裏面其實得超能力嘅得一個角色係嘅。 我咁、哦、超人 其他全部都係 Batman 都冇超能力， 都係包頭嘅人嘅，都係類似 Batman 嘅。係啦，咁其實 Watchman 係咩嚟嘅呢？韓永可唔可以同大家講？ Watchman 係 DC 漫畫出嘅一部喺1986至1987出嘅一個， 即一年裏面 拍到係十二期完嘅短篇嚟嘅，咁其實就攞過唔少獎啊，包括甚至獲選為100部最有影響力嘅漫畫之一。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當佢作者叫 Alan Moore 啊，佢其實有啲 Alan Moore 喺呢套嘢有幾新嘅嘗試，因為嗰陣時嘅漫畫其實同而家都唔同嘅，因為啲畫工啊分工可能冇咁精細。佢就用好多啲電影嘅鏡頭啊，逐集 分鏡好似好出名 嘅。分鏡啊，同埋寫實，仲有寫實呢樣嘢就係當年好少擺落嘅元素，因為漫畫世界有樣都好抽離嘅。咁、其實佢講嘅就係、個漫畫裏面講嘅85年啦，佢將好多現實嘅嘢擺落去，例如蘇聯入侵阿富汗啦、 啊。我、你意思即係真正嘅歷史嘅事件， 尼克遜總統嘅落台啊咁嗰啲。Okay.嗰啲佢都擺埋喺個漫畫裏面嘅，咁就將好多好現實嘅元素咁。如果呢班英雄可以出現嘅時候，加入佢哋會做啲咩呢、 哦、 例如其中有人佢哋其實主要個故事就係其中一個有個人被殺，咁其中一個嗰啲英雄角色叫 Lightcore 啊，咁發現佢原來係佢哋其中之一個叫 Chameleon 嘅人。嘅英雄嚟嘅，咁 okay. 就引出一連串嘅故事。佢透過查之中，其實佢哋又想做一啲嘢，例如就係佢覺得美蘇不斷嘅軍事競賽啊，蘇聯介入啊，或者介入阿富汗啊，咁會令到世界越嚟越亂，所以佢又做咗一啲嘢啦，例如想去介入啲政治嗰度去詳細情形就唔講啦，等套戲上嘅時候我會 咁其實呢套嘢咧，嗰個製作班底都好強勁喎，即係導演咧就係《戰狼300》嘅導演啦，再加埋呢個《X-Men 1、2》啊嗰個嘅編劇咁樣嘅喎。 係啊， 係咯，咁其實呢套嘢即係佢哋同埋好似話會好長嘅，話唔知可能分鐘成3個鐘。 唔係個 DVD 版 ，DVD 版 即係 Director's Cut 先係會咁長，因為佢有好多嘢會交代，例如佢哋前身嘅 Miniman， 同埋甚至會加一段就係佢哋裏面漫畫世界裏面有一個漫畫就係 Legend of the Bad Beatles 啦，黑色 書中嘅書， 黑色運輸隊咁嘅嘢啦。 其實會唔會同大家形容一下到底呢一班超人啦？其實 Watchman。係 MEN 其實即係一班人，即係 X-Men 咁嘅。 係係。 係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同大家形容下邊幾個角色就大概點樣咧？大家身份認識。 其實咧，佢哋係 我記得有個貓頭鷹咁嘅。 最初佢哋其實想攞一啲 DC 漫畫人物嚟玩啦，但係就被出嘅公司即係 DC 反對啦。 係。 咁當時 DC 啱啱收購咗一間。本來直頭係想用嗰啲人物嘅，講一個外傳故事嘅。 哦，即係你意思係 Batman 佢哋 ，Batman 超人啊咁之類。 O K， 咁而家變咗。 咁但係佢就用另外一間公司，當時DC 漫畫啱收購咗另外一間叫 Sheraton 嘅漫畫公司咯。咁佢哋就用嗰啲人物去影射嗰啲人物，例如佢嘅主角咧，我覺得就係影射Sheraton 嘅 Blue Beetle 啦。一個類似一個聰明嘅科學家，即係幾有錢嘅，有少少似蝙蝠俠啦， okay. 即係加少少蝙蝠俠嘅元素落啦。 Okay. 例如當中唯一有超能力嘅 Dr. Manhattan 啦，就影射一個叫做 Captain Atom 嘅人物啦。咁另外一啲人物有啲就係佢透過一啲東方嘅冥想，可以令到就 係 超越人體嘅能力去到最高境界Olympian 啦，咁之類咁佢 因為我記得咁佢就好似係貓頭鷹咁嗰係咩？ 貓頭麥麗學麗屋 哦， 夜貓頭鷹叫 哦，咁會唔會其實有少 Batman 嘅？ 另外一個就 Silver Spectre 啦，就影射。 菲尔廷一個叫 Lice 嘅。 另外有一個好似偵探咁就蒙即係冇面嘅，個面係蒙面嘅，咁嗰個係 嗰個叫嗰、那個 Osir 係影射一個叫 Question 嘅人物啦。 哦， 咁、其實佢嗰個係一個偵探，一個好掂嘅偵探，亦都 即係人嚟嘅啫，其實 人，但係佢嘅武器係一啲煙霧槍之類嘅嘢啦，咁所以佢嗰個其實係一個防毒面具嚟嘅啫。咁 不過咧，我睇咧漫畫入邊咧啲造型就好鬼怪嘅，但係我睇佢而家咧， 佢做出嚟又好似好好 喎，啲劇照係掂嘅喎， 係啊。甚至佢影第一代佢哋前身 Watchmen 嘅前身 Miniman 嘅第一代嗰啲其實好設計得好騎呢嘅衫嘅，佢都做到好靚喎。 嗰啲似 Parky 衫多啲啦，但佢而家即真係電影入面嗰啲衫咧係靚嘅，即唔係話好似而家嗰啲一般行貨咁嗰啲裝甲係真係。 不過其實講開又講，我睇翻而家美國電影英雄裏面其實太多強調啲無謂嘅裝甲，完全唔英雄啊！你例如其實睇翻蝙蝠俠咁啦，真係太無聊咁。 件衫 咁點樣強調佢係好打咧？ 係 佢人人著住嗰件 真規格嘅漫畫入邊嘅蝙蝠俠係著件底衫嘅啫。 咁唔係佢有規格，只不過著喺裏邊。 哦有咩？ 但係都係 有時 見 佢 飛或者 爛咗件衫裏邊係出血嘅喎。 而家通常整爛咗都係件規件防彈衣咁嘅， 可能得個心口係啦，起碼啲手腳 冇㗎，佢都 真係強調，即係舐嘢真係飆血嘅大佬。咁你先覺得佢係好睇，因為其實呢樣嘢咧，大家覺得誒咁啊，梗係唔係啦，拍出嚟啊，梗係裝甲啊，唔係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叫做 Batman Dead End 嘅？其實一套咧係以前嗰啲 fans 咧拍嘅，嗱嗰套嘢咧就拍得好專業，就拍咗出嚟咧。成條好似電影咁靚嘅，咁佢揾翻一個 body builder 啦，去扮演個 Batman 嘅角色啦。佢就咁真係著件灰色底衫上嘅啫。 Adam West 嗰件咁嘅嘢啦。 咁唔係喎，簡陋喎嗰件喎。 哦。 Adam West 嗰件都似絲襪喎，佢嗰件真係底衫，即係你去佐丹奴買嗰啲咁樣嘅啫。 O K。 咁但係咧，佢拍咗出嚟咧，反而個感覺好正啊，好似Kingdom Come 裏面嗰個感覺，因為佢個面罩就做翻貼好多，同埋佢做翻少少好似有啲眼，即係嗰啲咩 眼眉 啊咁樣嘅。咁嗰個就梗係唔係似以前啦，似而家即係係咯，嗰個 Kingdom Come 嗰個 look 啦。咁但係個身咧，佢只不過係著底衫上嘅啫。而嗰個短片咧，最搞嘅地方就係咧，佢係 cross over 埋呢個 Alien 啦，同埋 Predator 嘅。 哦，係。 咁你叫佢俾佢哋斬到即係搲到嘅時候咧，哇！真係飆血，但係咧個感覺咧反而好睇啊！好睇㗎，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啊，或者嗰啲 嘢揾翻。講開呢啲 fans 嘅 Batman Dead End， 大家可以 Batman Dead End 查呢個字，大家揾到嚟睇嘅，一啲都唔差。其實我哋反而覺得咧，哇，真係拍翻一套 Batman 咧，就係咁基本嘅，反而仲覺得佢係好打同埋係英雄感啊。 其實講翻網上短片，我之前睇過，即係好耐以前睇過一段講正義聯盟嘅 fans 化嘅，你我諗你都睇過。 哦，嗰套冇 Batman Dead End 拍得咁好。 都幾好，佢一樣有翻揸住個玻璃盾嘅防彈啊， 三分咁 啊。 因為你睇翻 超人舉起 個 車 嗰 個 咧，佢其實係正式嘅電影嗰種感覺。唔係因為個導演後來人哋都真係請佢做導演㗎，你唔好以為貪得意玩啊。咁其實嗰時如果喺美國嗰啲嘅漫畫 conference 咧，佢哋有攞呢啲碟出嚟賣㗎。 哦，係啊， 係啊，係啊，係咁、啊啊啊。當然而家香港睇唔到啦，咁但係大家可以上網揾呢套係好出名 ，Batman Dead End 一定要睇，係啦、啊，好正嘅。咁啊，講翻頭先啦，即係我哋話啲裝甲呢樣嘢，其實如果荷里活拍咧，佢哋成日都係整到啲衫太複雜， 過分 design。 有啲今集嘅 Batman 咁，梗係即係其實套戲都好正啊。但其實我覺得哇，件衫越整越複雜嘅，係咪？係咯、啊，雖然你話黑掹掹啊睇唔真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劇照嗰陣咧，我覺得真係。過 太多硬膠嘅機會，其實頭先我俾我哋睇最初， 蝙蝠 人做超人嗰、 那個原本 嗰、那個原本嗰個造型， 想翻拍嗰個，當然後來冇拍到啦， 冇拍到啦 ，Don't Stay 啊，但真係太裝甲， 係啊，太裝甲。 而家啲超人強調佢嘅力量咁著成咁， 係啊，超人件衫咪更加冇嘢啦，布嘅啫嘛， 即係連而家啱啱Superman Return 超人回歸嗰度，我都覺得太離譜啊！笠件蜘蛛俠咁嘅甜水衣， 係因為呢個冇辦法，佢真係受蜘蛛俠嗰個衫影響咗，係咯。咁其實蜘蛛俠件衫都誇張，因為佢嗰件衫佢講佢自己屋企整嘅啫嘛。嗰件衫你屋企整到出嚟冇可能， 反而我覺得最正都係當年基斯洛伐里夫。 好睇囉，其實好睇囉，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其實呢我諗呢遲啲慢慢呢佢哋個戲都會將嗰啲嘢通單返嘅。因為你睇而家比起以前呢已經通單咗㗎喇。 冇咁冇咁多舊㗎、 啊。 就算你而家新嘅資訊都冇咁多一舊舊㗎。 冇咁多係呀係呀。 你就記得第一集嗰陣時真係。 因為有待進化啦，即係因為呢個冇辦法嘅，要符合返一班即係影迷嘅，即係一啲嘅即係口味啦咁樣。你一時間攞走咗呢個裝甲呢樣嘢， 其實可以接受嘅程度，我都係至多對到 X-Man 嗰類咁嘅緊身衫㗎喇。 X-Man 又反而真係同漫畫爭好遠喎，漫畫就你記咩狼人又黃色又藍色，真係幾誇，係咯。 咁狼人有難做嘅，因為佢哋成日都著唔同衫㗎。 係啦 ，X-Man 係著唔同衫嘅，反而喺漫畫入面。咁而家佢哋就變咗係制服，一件好似電單車衫有 X 咁樣。咁其實都好嘅，係咯，即係即係真實啲啦，呢樣嘢反而係啦，你正常唔會著到咁怪嘅，係咯。 亦都好唔方便喐活動嘅時候。 咁我哋睇埋落去，咁原來咧上一次咪又同大家講話呢個 JJ Abrams 啊，又有嘢搞喎，原來佢間公司咧又有第二套戲喎，即係計。哇！真係除咗拍呢個 Star Trek 嘅前傳啦，跟住上一次講話嗰度咩 Fringe 啦，仲有一睇到係啦 ，Mystery on 呢個 Fifth Avenue 啊，咁其實原來呢 第五街嘅離奇事件啦， 唔係，其實係一個真係存在嘅呢座大廈，唔係虛構出嚟，係真嘅，真事嚟嘅。咁其實嗰對夫婦咧，咁喺20年代啊，就即係都係好有錢㗎啦，咁佢就即係俾錢就起咗一座豪宅。因為得14層高嘅啫，咁當時揾咗一啲嘅設計師啦去設計，咁佢嘅設計意思唔係個碌喎，佢裏面咧原來咧擺咗好多嘅機關啦，擺好多謎嘅謎團啊，咁當然咧呢對夫婦自己咧都唔完全知道曬裏面有啲乜，咁當時佢起嚟咧係為咗即係送俾佢嗰幾個仔女，咁但係呢座嘢到而家即係其實係仲喺度嘅，咁其實Fifth Avenue 咧就喺呢個New York 啦。Central Park 嘅對住，其實那個大廈望住 Central Park 嘅係一個豪宅，好正。咁而家佢呢套戲咧就係講翻關於呢一個大廈裏面嘅，唔係奇怪事件，係呢個大廈裏面即係奇幻，係啦，奇幻嘅。咁裏面真係好得意，好多機關，好多嘢嘅。咁佢即係到時大家再睇啦。咁而家同大家報道一下先啦。咁再有資料再同大家講。咁同埋咧另外仲有一套咧叫做 Time Traveler 啦。咁其實咧呢套戲以大家聽咁啊，即係咪又係啲時光？機呀又係講嘅啫，唔係喎，呢套原來真實悲上真故事㗎喎。 真 係 睇。 係啦。 真係行。 咦大哥唔係呀，啲科幻㗎嘛，唔係喎。原來呢我哋睇過一集嘅即係講嗰啲科學節目，我唔記得咗係 我諗啲 Discovery 之類啦。 Discovery 㗎肯定係㗎。咁其實就講呢話原來呢而家已經有一個嘅科學家啦，咁係就做咗一個即係佢唔係你心目中諗嗰啲時光機，佢一部儀器。咁佢呢就係將嗰啲激光啊咁用鏡不斷折射，冇錯啦，咁就扭曲扭曲扭曲扭曲，差唔多扭曲到一個漩渦咁樣，咁其實將光變成一個圈啊，嘗試係啦，咁佢就話呢部機呢就可以將呢個 signal 呢 send 返去俾呢部機嘅之前啊，你唔知大家明唔明啦，或者大家咁樣理解啦，好似嗰套郭晉安嗰套 隔世追兇， 係啦，隔世追兇，其實佢就係執到佢阿爸嗰個舊嗰個水壺電話嘛，嗰水壺電話原來可以打返俾佢阿爸。以前嗰部係啦，同一部電話，不過係可能10年前、20年前咁解。咁一樣咧，呢部機咧，原來係 send 翻個 message 俾翻嗰部機，不過係琴日嘅，或者係10年前嘅咁解。咁但係咧個極限就係乜嘢呢？就係、是、唔可以呢部機未開著之前嘅時間咧就 send 唔到啦，因為都未開。你明唔明啊？大家唔知明唔明呢個 concept？ 所以話咧，其實咧呢部機未開之前咧，佢就唔會收到嘅，唔會 send 咗去咁遠嘅。 OK。 咁其實呢，同埋呢個電影呢，佢實在想講呢，亦都唔係淨係想講呢個時光機。原來呢背後呢，呢個科學家呢點解咁有 passion 去即係開發呢部機，原來佢真係想救返佢阿爸。原來佢阿爸呢就係、是、因為呢個好酒啦，咁係即係喺佢即係細個陣已經離去，咁其實佢好懷念佢呢個阿爸啦，對佢好好嘅。咁佢就即係其實一路就諗，如果我可以一早去安領佢，咁佢就可能唔使死啦，咁就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呢，咁就不斷諗嘅，咁結果俾佢發明到呢一部咁嘅機，咁但係呢可惜就係呢部機原來只係可以喺 send 到個 message 去佢部機開著之後嘅日子，冇錯啦，不過佢都希望呢部機對日後人類係有貢獻啦，咁其實好緊要㗎，大家唔好諗住咩 send 個 message 出嚟，即係唔係 send 到啲嘢返去，喂我試下 send 今日六合彩開乜俾你啊， 啊，你話冇用，或者我話俾啲人聽，九一一發生其實係可以分鐘影響歷史好重要嘅導向。咁當然咧，我哋都唔知佢而家實質呢部機運作係點樣啦。OK， 我就算可以，都唔會咁做，因為一般科學家我諗都相信 time paradox 呢樣嘢。 可能佢試就純粹 send 啲好無聊嘅信息，純粹做實驗嘅啫。係啦，咁樣咯。咁當然呢部戲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未有上映期啊，因為而家都係籌備當中。咁原來呢計呢個 Street Fighter 之後啊， 另外一個 games 啦。 係啦，原來鐵拳啊都會拍戲喎。咁我哋都見到有嗰啲演員嗰啲入咪劇照，即係演員即邊個做邊個角色嗰啲啦。咁或者我又 po 曬上網俾大家睇。咁其實即係佢都有提曬嗰啲人㗎喎。咁就唔知熟唔熟呢個鐵拳，我就唔係太熟啦。 冇乜打過呢個機。 我記得係嗰個咩三島平八，即係個日本即係兩執頭髮喺側邊嗰個咧。咁佢主辦咗個三島財團，就去搞呢個鐵拳嘅比賽，咁其實從中想挑選咧戰士之類咁嘅嘢啦。咁即係似啲似 Street Fighter 咁嗰類嘢。咁或者大家都係留意下咩再新啲嘅 打遊戲都係呢類故事啊，冇乜。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亦都會係即係下年會上映嘅咁樣咯。咁另外呢，原來啊，阿迪卡比奧啊，即係靚仔啦，即係佢哋公司呢係會嚟緊拍一套呢雅達利啊，即係呢個遊戲機雅達利嘅一個相關嘅故事喎，即係又係點樣開發出嚟啦，當然佢哋講係啦， 開發 即係一個天才嘅即係電腦嘅即係科學家啦，咁點樣開發呢個 掀起現代遊戲嘅熱潮嘅 始祖， 或者講講雅達利啦，就係第一代嘅， 可能大家唔知雅達利係乜喎， 第一代嘅電視遊戲機啦，就由佢掀起咗電視遊戲，佢係第一代 啦，遊戲啦， 家庭遊戲第一， 電子遊戲街機都係㗎， 第一代亦都第一代插卡㗎啦，因為之前都有蘋果電腦都可以玩機，但係要錄音帶嗰啲嘢嘅。 記唔記得第一部佢哋開發出嚟係咩呢，就係、是、個乒乓波啊！ 乒乓波 係嘟咁嗰個啊！其實你大家而家睇到都哇唔係啊！咩喺嗰時好過癮，好玩㗎啦已經。 記得小學年代玩啊，最初 就係冇色嘅黑白，你想有色咩？嗰時好搞嘢喎，貼張透明嘅顏色紙上個黑白銀幕度，咪好似有色咁咯。 有樣好得意嘅嘢咧，嗰陣時我哋嘅電視係冇 AV in 㗎。佢要整好複雜咁樣一嚿嘢咁插咗落去，然 先至入到， 然後再插個 咁樣嘅， 然後你選台永遠選去唔知第八、第九台， 仲要選台 係先係， 咁啊係， 佢一個台嚟嘅，因為嗰陣時係冇 電視冇呢個 function 啊， 冇嗰個年代嘅電視冇 AV 㗎嘛， 係啊， 而家咁你哇四五組。 喂，大家知唔知講係咩年代？係1972年啊， 1972年。 係啊，咁其實好得意咯，即係嗰時 有好多機都係年紀添。 哦，冇，我係更早噶嘛，我哋可能係殭屍嚟㗎啦，係嘛？咁嗱，嗰時嗰啲 game 咧，其實好基本嘅，其實可能一支支棍啊咁砌成啦。 最特別已經係可以玩雙打㗎啦。 係啊，已經好犀利。咁佢後來都係開發咗好多其他類型啦，雞筋即係由呢個乒乓波之後，即係嗰啲小丑跳咁上去吉爆你氣球 啊。 有一個好出名係咩月球登陸啊，係咪？ 啊係，係 啊，咁有一個咧係類似《星空奇遇》嘅喎，咁啊射隕石嘅。 啊 係啊，同埋後來咧沙窩咧出咗一個咧係用呢個點講咧，即係用人嘅揸嗰人嘅字典去玩，但係當然啦，對方嗰啲帝國嗰啲機都係一支支棍咁樣砌出嚟。 都未止一支棍嘅，類似社會福利。 主觀 社會福利署嗰個 logo 嘅。 主觀字典嗰個叫做係，即係好似而家射擊機，嗰時係好創新㗎啦。嗰時啊，你玩嗰啲揸車機嘛，即係向上行嘅啫，即係好似你鳥瞰咁望落嚟，仲要黑白嘅。係啊，咁呢 差唔多係有四個地方 嗰啲後來嗰啲就唔知係咪亞達利開發啦，即係最早期亞達利開發咧就係真係打乒乓波， 打乒乓波啊， 即咁兩邊大家打咯，係啦。 啊，仲有嗰個拆磚嗰個嘅， 拆磚嗰個 啊， 都係咩？ 嗰個都係，嗰個拆 磚即係彈個波上去，跟住就 嗰個已經 係爛咗啲， 都係 彈咗嚟。哦，咁嗰時喺香港啊都未有啲咩街機鋪啊。 我諗而家好多人電話都仲有嗰類機㗎， 係電話都 靚啲啦。 我哋嗰時啊，其實去南華會打㗎，唔知大家知唔知南華會係好早期， 係早期嘅機， 好早期。仲有喎，原來喎 機鬥之一啦。 嗰時邊有法例規管啊？ 嗰陣時其實 未有，未有。 唔知南華會有時啲士多咁整一 兩部初啊，係好健康㗎，打機後來先搞到好似變咗咩飛仔鬥啫嘛。 唔知嗰陣時士多都會擺一兩部機啊， 後期少少啦嗰時後期。 最記得嗰陣時啲機好騎呢， 你講烏蠅機？ 係烏蠅機 後來啲啦，即係有台面可以打嗰啲嘛。 好騎呢，好睇嘅一個平面玻璃嚟， 係係 拱 哦，嗰啲後來好多添啊，嗰啲、 啊， 我哋講緊嗰啲係好早啊，即係一啲棍砌出嚟亞達利時代。咁嗰、時我哋係南華會去打咯，如果唔係咧，就可能要去到麗園啦。 哦，係 係。係啦，咁真係嗱，嗰啲 OK 個，嗰啲長壽仔去得個。咁後來都人就慢慢變咗，變咗係街機啊嗰啲就 生少少 啦， 係 啦，因為嗰時嗰啲街機鋪咧就唔係打電子嘅，係打波子機，叮叮叮叮嗰啲， 係 啦，唔係日本嗰只喎，鬼佬嗰只兩支棍打翻個好大粒波子嗰只， 通常撈埋桌球場嘅， 係啦，所以變咗有啲人覺得 我哋叫波樓啦， 唔係咁健康啦，咁後來就慢慢先再真係出現機鋪呢樣嘢，哇，其實講咗好遠啊，咁唔係喎，仲有博到落下一個話題嘅，原來亞達利時代咧有一個即係叫波斯王子嘅一個 game 嘅喎， 但 當然嗰時係橫版啦。 係 啊，橫版。 嗰陣時好靚嘅，因為已經有 當時 有藍色，有個人仔喺度跳來跳去，唔同嘅。 咁呢個 game 現代都進化到成為一個即係 RPG 啦， 係咯。 咁原來嚟緊咧，迪士尼啊會將呢個 game 呢個故事拍成電影喎。 波斯王子， 波斯王子冇錯啦。The Sense of Time 啊！ 呢個係第三代波斯王子嘅 梯度嚇，冇錯啦。咁當年嗰個橫版 game 就係1989年啦，係、啊、當然都唔係第一代㗎啦，即係呢個已經橫版 game 已經唔係第一代，就係打 其實呢個係最早期玩呢、這個仲我諗甚至盜墓者羅拉啊，依都係由呢個嘅靈感啟發出嚟嘅，最早期嘅一啲。Adventure game 我哋叫嚇。 咁大概咧就係講呢個波斯王子啦，同呢個印度公主之間嘅故事啊。咁最初咧就係講個波斯王子嗰邊嗰個王國啦，就攻打咗呢個印度公主嗰邊嘅王國，咁本應該世仇啦。咁但係咧佢哋就用呢個嘅時間，即係嗰筆劍啊，即 係 時間之劍啊，咁定係匕首咁上，咁啊即係打爛咗嗰個咁嘅叫做咩嗰、那個咩沙流咁嘅嘢，咁令到時光倒流，咁佢翻去即係個戰爭啊，未發生之前嗰晚，咁結果佢就即係救咗公主之女咁樣啦，咁樣咯。 或者講講古代波斯喺邊度啊？大約係而家伊朗到伊拉克嘅一帶啦。 嚇、啊？ 伊朗、 哦、 伊拉克。巴格達即係當年波斯嘅首都，就係而家伊拉克嘅首都啦。 哦，咦，咁關唔關嗰時嗰啲咩仙巴啊嗰邊嗰啲嘢事㗎？ 都關都關。 其實都係嗰度係咪？ 仙巴出發嘅地點咪巴格達咯。 哦，原來係咁。係咁呢套電影即係到時大家又留意一下，咁係童話式嘅，迪士尼嘅。係。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原來嗰、那個Keanu Reeves 咪話拍咗即係嚟緊12月12號啦，會上嗰套The Day。The Earth Stood Still 係咪？係啦，咁佢哋有個中文譯名叫做咩？地球停轉日喎。咁但係而家 應該係台灣譯名。 台灣譯名啊？哦，即係可能唔係香港啦。 香港可能都 未有 譯名 啊。哦，即係可能有個要勁啲啦，地球乜乜乜咁啦。 通常台灣譯名都係比較直接少少嘅。 O K， 咁 O K， 咁呢套嘢原來已經出咗畫頭啦，出資等咗好耐。係。咁好唔同喎，同以前黑白片嗰套。你頭先阿韓永都睇過啦，你覺得點啊？ 我 啲亞基拉有個黑色咁嘅能量球咁嘅嘢， 一路吞食 冇錯，即係去到邊個，即係擴大到邊嗰啲嘢就整爛嘅。 亞基拉啊， 係個感覺似， 係啊，好多日本卡通都用呢樣嘢。 咁 Keanu Reeves 就飾演呢個嚟警告地球人嘅外星人啊。咁喺預告片入面就見到佢俾人綁住咗喺度測光機緊，係啦。 當年最經典嘅嘢都應該會出場喎，就係嗰個飛碟同機械人啦。 哦，係啊，嗰個八尺高嗰個機械人啊嘛，咁嗱，而家預告片未睇到真樣嘅，咁但係最尾我哋見到閃一閃，喂，真係有個射激光嘅眼，射激光嘅嘢，可能就係當年嗰個機械人啦。咁但係仲未睇到造型啦，係咪真係 有 機械人？我唔敢肯定，但係即係有好俾我哋聯想到嗰樣嘢嘅，起碼 唔會幾個四方嘅嘢擠埋啦。而家嘅造型 唔知道，咁呢個要睇，同埋呢套戲咧，大家要又係要識欣賞，因為佢屬於一啲又係 classic 啲嘅科幻啦。咁未必係會以場面。就或者打得好勁，又或者有個好勁嘅結尾，可能又係毛高高圓都唔頂㗎。 即 係 類似。 咁但係要有咩心理準備？咁但係咧會玩好多。 The Wells 啊。 但係佢咧喺呢個人物啊 drama 方面咧，會落好多墨嘅。咁係講人方面嘅。係。係啦，咁呢個大家要即係拭目以待啦。咁呢套應該會係一套科幻經典嚟㗎，即係繼 Matrix 之後，即係 Keanu Reeves 嘅一個另一個代表作。 另外仲有一部會重拍㗎喎，就係、是。 哦，正就嚟上啦，你講嗰部係咪啊？就呢、是、個地心探險記嘅喎，佢、下個月都上啦，好似係咪啊？ 係，又係《盜墓遺城》嘅。 咦，你阿何永華咧話好似原著喎，反而呢套 唔係，係佢嘅網頁寫就話個導演其實好想忠實咁回復翻原著，但 冇咁多怪嘢。 冇咁怪啦，即係佢都會有。 見到一樣有恐龍，一樣有食人花之類咁。 一樣有啲Indiana Jones咁。 好似奇怪，點解會有嗰啲礦洞嗰啲叫火車啊？嗰啲咩？ 係啊，嗰個我真係唔知啊。 冇理由啊，地心不過可能佢哋未跌落去之前啦，好似嗰度係，因為佢都係由個礦洞跌落去嘅，好似係嗰度可能之前發生嘅。咁詳細有冇知唔知講咩㗎？ 簡單嚟講，你當地心嘅 Jason Feminine Robinson 咁啦， 即係流浪咗去。 咁佢跌咗。 我聽講就話主角呢就係、是、佢原本有個大哥嘅，咁就喺嗰個地方度失蹤咗。咁其實後來就係即係追隨佢，想去即係去嗰度咁揾翻佢之類。 其實呢套嘢已經改編個模式。 即係當然個細佬大個咗啦。 由電視到電影，甚至最誇張，我記得電視劇有到講到直頭嘅。地底有另外世界啦、有啲類似太空船咁嘅嘢穿梭嘅， 可以另一啲版本啦。呢套就唔係， 呢套就唔會嘅， 佢就好似冇人嘅，係全部係啲奇怪生物啊，係啦，紙片生物啊咁咯， 即係啲青苔咁發光咁之類。 係啦係啦，咁呢套遲啲睇啊，咁都係一個冒險片嚟嘅，好似喺個畫頭都好似幾得意咯。 幾得意啊！有少少Indiana Jones咁嘅 feel 啦 即係當然唔係 加侏羅紀咁上下， 唔係阿伯版嗰個啊，即係似翻以前啊。係啦係啦啊咁我哋上個禮拜呢亦都同一啲網友出過嚟啦咁佢即係關於高達嘅去傾過咁都好開心喎咁原來呢又知道呢個 Gundam Origin 啊即係而家喺Gundam Ace 個連載啦啊原來啲故事呢好唔同㗎喎同呢個原本個高達個故仔咁裏面改動咗好多啦 知啲交代返馬沙嘅 係啦嗰段就我哋有睇啦咁亦都好精彩啦咁原來而家呢日本嗰邊可能連載到佢哋可能都上太空但係呢香港嗰本出道呢就係講到啲奧迪沙作戰即係同礦山啊，麥克礦山，咁又知點解咧？ 香港有正式版咩？ 有咁呢個我就唔記得啦。 好似之前都係得台灣嚟嘅， 唔記得。但係即係總之中文版啊。咁之前我已經唔係去到查布羅啊，原來佢哋調轉咗啲次序嘅。佢哋落咗大氣層之後咧，就先去咗查布羅嘅喎。跟住先至再去打呢個奧迪沙，即係麥克礦山。而麥克礦山咧，麥克係揸強人出動喎。係啊。咁而佢亦都戰死啊！即係最尾佢就係用強人自爆，因為佢每一個機動戰士其實佢本身就係用核能㗎嘛，核能㗎嘛，小型核 小型核子爐推動 㗎嘛，咁佢整爆自己咪咗核彈咯。嗱嗰 part 佢係咁代替咗，咁亦都 強人嘅造型 咧，一樣嘅。 因為其實你高佢裏面嘅高達啦，雷射，尤其是雷射大炮，因為改得真係幾犀利㗎喎。 殘廢手咁啦，好似係啊。 系啊， 咁唔緊要啦，咁佢啲造型改少少啦，可以出下產品啊嘛。 咁啊， 但係整體嚟講咧，畫都好靚，因為佢真係安彦良和親筆啊去畫嘅喎。 係 啊，咁所以裏面啲人樣啊好像好像樣嘅， 幾好啊。 咁同埋如果故事係有咁大幅度嘅變化咧，咁都大家可以再睇翻，就唔老土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見到一個咩星矢啊？又有隻咩出咗神聖衣喎？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熟啦。我問翻佢哋，佢哋話係即係進化到神嘅 即係 level 噶啦，已經 係。哦，係啊，即係雅典娜嗰啲咁嘅 level 啦。咁佢但係佢咧，呢個唔係另一件聖衣嚟嘅喎，就係佢個天馬嗰件進化出嚟嘅。 都 係 金色啊？ 唔係金銀潤。 金銀潤。 係銀多啲，咁佢唔係銀嘅白金啦，你當。 哦。 咁啊，幾閃嘅，靚幾靚嘅。 即係又係封面入面嘅。 咁大家要儲嘅就一定要儲㗎啦呢隻 ,ok, 如果儲喺星矢就必買嘅咁價錢都 ok 嘅咁大家就出去睇下啦。咁其實大家應該知㗎啦因為呢個我都係上個禮拜見㗎啦。咁呢今個星期日啊原來呢會做啊好友兒城裏面呢係10點鐘啦無線啦星期日。咁係講咩呢原來佢哋會去到啊呢個 Bandai 嘅我就唔知呢佢係 Bandai 廠啊就係 Bandai 苗絲人喎原來兩樣嘢嚟㗎喎。咁實質係咩我哋要睇先知啦咁連續今個禮拜同埋下個禮拜嘅咁大家錄低去睇啦 你去過㗎啦 Bandai 嘅苗絲人有啲咩特別嘅嘢可以講講 呢一個嘅 Bandai 苗絲人呢其實呢同我以前去過一個係唔同嘅係搬咗嘅咁我去嗰個都差唔多兩三年前啦咁嗰時呢就喺千葉縣嘅松戶嘩大家睇到千葉縣 呢咁 好遠 㗎 咩原來唔係係東京呢啱啱出咗千葉啫、其實好近嘅搭半個鐘頭 即係地鐵到㗎啦。咁相當方便去，同埋去到咧唔係郊外嚟㗎，一個好仲係一個好市區嘅地方嚟㗎，好正㗎。 即係比近市嚟更近嘅。 迪 士尼都唔止三個字喎，印象中。 好似係近過迪士尼嘅，我車程 好似坐係九個電車， 車程上係近過迪士尼嘅，真係。 記得我上次去。 咁大家我唔知有冇去過啦，因為嗰時旅行團啊，都好多人搞話去參觀嘅。咁其實裏面當時嘅舊嘅 Band Museum 咧，嘅特色就係有個大高塔啦，當然係半身，咁就擺咗手掌嗰度，大家可以上去影相啦。咁亦都可以租啲衫啊， 聯邦軍， 你著士褲都得嘅，馬沙件都得嘅。如果大家覺得自己著得起嘅話，一樣可以著佢。有啲女仔著噶嘛。 OK。 咁佢影相，咁當然係要俾錢嘅。當然你可以自己影啦，咁自己影又唔使錢嘅。咁如果你要租嘅衫，或者佢幫你影一幅即係保麗來咧，咁啊要收費嘅。咁同埋咧，佢有個高達嘅 cafe 啦，咁佢會整到啲嘢食咧，有啲同高達主題有關啦。咁最得意咧就是個男女廁啦。 點 咧？個 logo 咧，男廁係馬沙。嚇、啊！個女廁個 logo 行馬西咁樣嘅。 馬西 啊，哦。OK， 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啲展品啦，就係、是、殖民衛星啦，咁啊整一個好大嘅殖民衛星俾你。 有幾大？ 哇，都好大嘅喎，幾張台咁長㗎。 哦 ，OK。 咁佢哋去解釋翻到底佢哋點樣公轉啊，點樣嗰啲原理。咁當然啦，呢、這個有好多根據，因為當時其實這個殖民衛星概念咧係由真正嘅美國太空總署去提倡嘅，咁所以呢個係好似嘅，因為佢其實都係攞翻嗰啲真嘅嘢去講啦。咁除此之外咧，有個好大嘅1:1揸鼓頭喎，失驚無神咧，後邊砰咁隻眼著咗，咁嘅影相幾得意嘅。咁同埋裏邊亦都有啲限定嘅商品咧可以買啦，咁啊一定係嗰度先買到嘅，一啲特別版嘅模型咁啦。咁都好得意㗎，咁而家咧佢就反而咧搬咗去咧。這個新的地方我都不懂讀那個名字，因為那個漢字我不懂讀，不知道什麼木縣這樣的。那是這個叫夏都河郡任生定這樣的。 這是簡體字的歷來 的。那這個呢就是新的 Bandai Museum， 那這個我真的未去過，因為亦都地區亦都比較遠一點。那但今次呢我懷疑他們參觀的就是這個 Bandai Museum 的，就未必是這個 Bandai 廠的。因為我所知的 Bandai 廠在另一個地方就是在靜岡的。是啦，咁佢淨係呢歡迎大家係呢個工場嘅建學啊，大家唔知道日文裏面建學即係去參觀人哋，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參觀太古汽水廠咁啦，咁其實你要申請嘅。係。係啦，咁而 Bandai Museum 呢就係400多英就可以入場嘅，咁我懷疑佢今次其實去妙思林嘅，因為呢妙思林今次呢係有啲展品啦，即係例如佢哋之前整咗啲藝術品，即係用咗好多隻1:12嘅揸鼓咁砌咗啲雕塑類咁嘅嘢，咁亦都有啲即係製作者嘅，可能一啲佢一啲訪問咁嗰啲咁啦。佢話揾到佢哋，佢揾到唔知揾到富野喜行定揾到啊邊個即係訪問咁嘅嘛類似。咁唔知啊，即係我都冇詳細資料。咁大家睇下啦。咁大家錄低佢啦，係啦。 到時禮拜日就知啦，今個禮拜日即 係。係啦係啦，咁到底係 Bandai 廠定係 Bandai Museum 咧？咁到時就會開股啦。 係啦。 OK， 咁我哋都有講咗好耐喎。咁其實。上次啊，咪大家講到咗 Batman 嘅，咁你講翻一啲嘅影響啊，係咪？其實上次 Batman 交代完未？有冇啲角色嘅？ 我諗留翻到套戲。 係啦，同埋嗰啲外國朋友啊，同我講啊，哇，原來今次 Two Face 咧，原來佢即係都唔係最後先變嘅喎， 都已經變咗嘅。 係啊，原來咧套戲咧話咧中途啊，小丑已經害死咗 Batman 今集嘅女朋友啦，咁同埋咧亦都令到呢、這個是他是什麼，他是參議員還是什麼金集超飛是 檢控官。 檢控官喔、哦、是燒爛了面的，入了醫院的。 是。 那令到 Batman 呢他一度懷疑自己到底是正義之子啊，就其實他都是跟他們是啦，還是跟他們一樣都是另一個的就是怪人呢這樣。那因為原來今次的小丑啊是很擅長玩心理戰。 哦， 係啦，咁呢個就即係一啲比較再內幕少少啦。咁當然啦 ，Batman 嘅 poster 嗰啲嘢我哋已經見到啦喺地鐵。係啦，咁大家好期待啦，咁到時一定睇啦。咁我哋講翻 Batman 其實對中外嘅一啲嘅作品，原來好多影響嘅喎。呢類咁嘅蒙面俠啊，係咪啊？咁阿韓永記得有啲乜嘢咧？咩人物咧？ 我諗如果日本嚟講，大家最記得嘅 月光蒙面俠啦。咁仲有幾個其他？ 其實你睇。在美國方面其實都有很多英雄人物都是 based on Batman， 例如Batman 之後出現一個41年左右出現的 Dr. Midnight 啦， 其實那時我看過那個牛仔的紅番跟他一起的 Tony Rangers 有沒有關係、之後的都是 都係之後嘅，不過佢 即又係有個 sidekick 跟住佢咁樣。 佢唔係漫畫，佢本身都係電視嚟嘅。 哦，其實可能都有 Batman 嘅影子啊。 我諗佢係嘅影子係其實係 Adam West 嗰套多啲嘅。 喂，咁唔係喎，我覺得牛仔嗰套認真嘅喎 ，OK， 我幾中意睇㗎以前。 啊， 係咯，即有個紅番跟住佢咁樣噶嘛。 啊， 個紅番就冇蒙面嘅，但個牛仔就蒙面嘅。 啊， 係咯 ，long 根啊 ，long short long 根啊嘛個。 係咯，幾好睇㗎嗰套。咁原來香港啊，原來嗰啲咩女黑俠啊嗰扎咧，有一輪好興嘅。 係女黑俠、木蘭花，甚至其實拍過蝙蝠女俠㗎，我 many 年時睇過。 咁搞嘢？ 係啊，蕭芳芳做。 係咩？佢唔係淨叫蝙蝠女俠咁搞嘢啊？ 係叫蝙蝠女俠。 咁都得。 係， 因為用中文所以唔使。 但當年佢套衫就唔係好同啦嚇，即係 武 俠片啲嘅。講佢係一個美國翻嚟嘅， 我覺得都唔同。 咁親人被害咗，佢由美國翻嚟，咁好似都係 又有錢嘅， 有錢啊咁之類，咁就去查點解會被殺啊？即係咁對。不過當然佢嘅武器又唔同，佢用鞭嘅。 哦，即係抄嗰啲貓女嗰啲。 係，咁其實成個概念其實都幾蝙蝠俠嘅，即 係。O K。咁其實呢，大家最記得嘅就係呢個黑玫瑰啦。 黑玫瑰。 咁其實我嗰時買翻黑玫瑰嗰個碟啊，嗰時其實我見佢介紹都話， 係 的確係有參考到 Batman 呢個 concept 嘅。 即係其實都睇翻背景都似啊，兩個有食飽無憂米嘅有錢女啊。 係。 咁啊。 哦，佢係神偷嚟㗎嘛。佢又唔係無憂米嘅，佢夜晚要好多嘢做嘅，同埋嗰日成日要同嗰啲上流社嗰啲人應酬啊、攞料噶嘛，係咯。其實反而咧，我覺得原來嗰套黑玫瑰嘅第一集啦，第二集就變咗有少少又搞笑。原來第一集拍得好認真嘅喎，同埋都係有少少社會控訴嗰啲咁嘅即 係內容喺度。有幾集啊？ 後來啲係貪得意㗎啦，跳下舞啊嗰啲咁樣嘅。 甚至咩整容整咗假嘅謝賢嗰啲 啊！哦，係啊，第二集啊嘛。咁嗰時，哇，謝賢好靚仔㗎， 嗰個年代係 真嘅靚仔，真係好靚仔。當年係咯，咁其實咧，香港人咧，我發覺咧，未必太承認啊呢一類咁嘅女俠嘅片咧，係同 Batman 有關嘅喎。因為上次我去出席一個嘅，即係講翻呢啲片嘅，即係一個研討會咁啦。咁我問佢哋，佢哋唔係太認同呢樣嘢嘅。 哦，咁可能香港人自己覺得。依樣嘢算係獨特。 係啊，佢哋覺得 Batman 呢啲嘢去搞笑細路仔嘢。 咁一般都係 credit 咩嘅 ？credit 楚原嘅黑玫瑰㗎。 點解咧？ 因為佢錯㗎嘛。 咁但係佢都係即係個靈感嚟自啲嘢㗎嘛。 係咁當然我冇見過楚原先生答唔到你一樣嘢。 你自己寫明係有 Batman 嘅影即係參考咁樣㗎，唔係我話㗎。 其實我諗一般人嘅印象都係來自 Adam West 嗰度六十年代嘅蝙蝠俠啫嚇。咁當然嗰套就將蝙蝠俠攀登咗好多，因為即係佢啲敵人啊，或者啲例如小丑嗰啲都行行企企，可能偷下珠寶啊嗰啲 嘅啫，我覺得。 但你睇翻原著嘅小丑，起碼第一代嘅小丑，好似上集都講過啦，佢其實一個鍾意扮小丑嘅 criminal mind 咁一啲都唔 friendly 嘅，隨時都開槍射殺人。 哦，你講原裝嗰、那個，原裝嗰、那個係嘛？ 咁蝙蝠俠亦其實都幾暴力嘅啦，將啲賊吊咗喺度半天，只不過佢係 隨死唔殺人嘅啫， 但係 都好打到你飛起㗎， 打到手電，跟住仲要吊你喺幾廿樓度，等警察嚟吊彎你上嚟，咁即其實並唔係搞笑㗎，幾 serious 當然到中期，因為變咗漫畫，變咗要迎合細路嘅口味，所以就變咗 架係 啊。 喂，同埋咧，我覺得咧，我其實嗰時就問過一個問題嘅，就話喂，咁點解人哋而家荷里活就哇攞翻曬啲嘢出嚟拍，仲拍得好好添？咁但係點解香港唔可以攞翻嗰啲女俠嗰啲片出嚟拍咧？咁其實唔係冇嘅，咁早年咪有套咩飛鷹啊？ 飛鷹女俠啊， 飛鷹女俠 嗰個係 咯，或者再早少少咧，梅艷芳地啊，咪有套咩東方三俠啊？東方三俠有兩輯㗎， 啊係， 前後嘅，其實都好超人㗎，絕對 係 超人啦，絕對係超人啦，飛曬天咁， 係啊， 係咯，咁其實， 但係因為佢太過淪為變咗功夫嗰個冇即係冇超能力，亦都唔係即係覺得係功夫依樣嘢咁即係。 即係太強調功夫。 蝙蝠俠除咗功夫之外，仲要加埋佢有唔同嘅裝備啊嗰樣嘢。嗯，始終 即係個趣味。 我諗創作上佢嘅概念比較難做到你。係。你有咁多古靈精怪嘅嘢，佢哋覺得有趣咯。 我唔係特別講蝙蝠俠啦，因為你而家翻拍咁多美國嘅。即英雄超人， 蝙蝠俠，但係因為佢一般人覺得可能著住套蒙面， 唔知點解中國人拍到 幾無聊咯， 就幼稚喎變咗，點解會咁嘅？ 我諗大家好 嗱，黑俠都係嗰類嘢， 哦係， 係咯。 其實我諗其中一個元素就冇咁多錢去做咁多古怪嘅道具啊。 哦，原來都係 production 問題。 同埋 咁啊係啊，你件衫做得肉酸，唔好似去 Halloween 嗰啲咁咯，嗬。 同埋諗嘅時候，我諗。太多人個情義結都係會落緊功夫嗰度咯， 係 超能力或者 你唔係㗎，唔講超能力冇問題啊 ，Batman 都冇超能力，但係即係佢拍嗰陣變咗太多武打橋段 啦，同埋你蝙蝠俠亦唔係強調佢淨係好打，佢係一個好冷靜嘅 detective 嚟㗎嘛，因為 佢一個故事啊查案嗰個好犀利㗎嘛，即係嗰個 甚至例如搞笑嗰個 Adam West 嗰個其實都好多次查案，係迷要俾啲迷要估啊，少 係啊，大家可能就係將偵探呢部分忽略咗，其實蝙蝠俠咧搞清楚，其實佢係一個偵探嚟嘅， 佢唔係 因為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佢嘅 characteristic 裏邊，佢係偵探。而大家如果攞走偵探呢部分咧，即係呢種冇超能力嘅超人攞走偵探唔好睇啊！ 你睇翻第一代你係花玫瑰咁，其實佢都好強調佢係一個 查案，啱 去諗嘢， 去查案嘅係 一女黑木蘭花，佢係要用腦去查。 係啦，你好睇就呢度。 其實所有翻拍都係太著重佢係 當然打地原地啊，有浪漫啦，亦都係咯， 太過強調 冇錯 打， 一係咧唔係咧變咗搞笑，笑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嘢咯。佢哋拍咗幾套嗰啲黑玫瑰都係大佬，我嗰時。我就唔係咁鍾意，因為都笑嘅。 其實笑同埋懷舊咯，主要係玩懷舊多啲咯。佢並唔係真係 笑懷舊， 笑懷舊唔係好好， 唔係我咪就覺得而家啲人一諗起黑玫瑰就係嗰啲低能嘢咯。唔低能㗎，如果大家有機會睇翻真正嗰度第一套黑玫瑰咧，係正經戲嚟㗎。真係好好睇嘅， 你睇翻而家你蝙蝠俠超人其實一啲都唔低能㗎，點 低能啊？你會笑咩？睇完 完全唔好笑啊！ 話俾大家聽啊，今次呢集新嘅 Batman 啊，相當認真嘅，即大家唔好抱住一個，其實嗰邊咧已經有啲人可能睇過，即係我可能佢哋嗰啲係電影記者啦， 睇 哇佢話今次呢套戲係好睇過曬之前咁多套嘅，即係今年啊咁多套嘅超人片啊。即係大家可能已經睇過，覺得幾套都幾好。佢話呢套先至係壓軸好戲啊！今次 不過其實佢呢套就玩翻啲比較現實啲嘢，冇以前即係成個系列 嗰部分寫得非常好啊！ 就算第一集都係比較現實少少。你以前你睇翻 Tim Burton 嗰個咧，其實真係好抽離咯。佢連個城都要 玩形象啫， 玩形象， 玩嗰啲佢嗰啲即係 Gothic 嗰啲 係啊， 係啦嗰啲 image。啊，韓永，你咪好似話睇過下嗰套 Batman 嗰套新嗰套卡通？ 哦，係啊， 咩 anime 嗰套？日本人搞嗰套。 你頭先都 show 過少少俾你睇啦， 少少片段， 好靚， 好靚嚇， 好靚好靚。 即係可能未睇曬啦，你都係跳嚟睇過下。 畫嗰個就靚仔咗少少啦，個蝙蝠俠。 哦，成好似平時漫畫入面嗰啲少爺啊， 仲要戴翻個黑 馬沙咁嗰啲 ，OK。 而佢個蝙蝠俠就完全唔蝙蝠俠啦，你都睇到佢個造型。 哦，佢嗰個似翻日本嗰啲。 其實我覺得我睇咗兩個總共八個故事，我睇咗頭嗰三個最有趣，其實頭一個故事咯。 係講咩嘅？ 當然個嗰啲畫工就怪咗少少啦，都睇。 係怪嘅，嗰個蝙蝠 俠搞到錯嘅。其實講幾個細路，佢喺唔同嘅場合之中見到蝙蝠俠打同一個壞人啦，咁。 係。 咁有啲人覺得佢係一個好打咁嘅無面佬啦。 係。 有啲人 大家演繹翻出嚟個故事唔同嘅。 完全有啲人見到嘅怪物嚟嘅，即係裂開個好怪物口。另外一個仲好笑，見到佢會識飛啊，跳來跳去。捉到個人一嘢就一拳揈咗個頭落嚟， 打甩個頭嘅可以。 咁大家幾個小朋友講翻蝙蝠俠呢樣嘢都係好唔同嘅。咁當然佢最後會見到蝙蝠俠喺後面扮醒香跳過。 其實呢個係羅生門咯，即係大家睇到同樣嘅嘢就係有唔同嘅。嘅印象， 只不過件事就係蝙蝠俠著住件有噴射器嘅 盔甲， 嘅盔甲飛落 正常人嚟嘅啫。 一個另外都係著住一個， 大家心目中將佢誇張咗， 同出面啲而家講啲鬼故咁囉，少少嘢講到好大咁囉。 只不過當然現實社會噴射飛行器都唔係好可能嘅。 係，但起碼佢唔係怪物啊嘛， 唔 係 怪物啊， 佢哋見到咁佢妖怪咁， 即係成隻蝙蝠 嗰個古仔幾得意喎。 嗰個古仔係幾得意嘅。 咁大家有機會咧都買翻嚟睇啦。 咁應該 MV 應該有得賣㗎。 你話係咪兩輯嘅啫？唔知啊， 我唔係知名， 可能就係得咁多集。 因為我睇嘅就老實講係網上下載版，我睇到嘅淨係 追 過嗰度嘅， 即係可能佢都係一集個短片嚟。 一集個嘅短片可能分開八個，應該係分開八個故事啦。但我睇到嘅就冇八個故事咁多嘅。 哦，都未齊全嘅、 啊。可能上載嗰人未齊曬啊！呢個答唔到你啦。 大家留意翻，我哋如果再睇多啲一陣咧，再同大家講。真係好正啊！ 但係隻碟應該將啲我打個電話去問就翻緊。 我未到， 未到 OK， 翻緊。OK， 好似七月中，我諗下 到時再同大家再報道啦。好，咁今日其實都差唔多啦喎，時間係嘛？ 係差唔多啦，咁。 系咯，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讲啦， 讲一啲有趣嘅话题啊。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